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OK， 好啦，咁我哋跳个话题啦，吓嗰啲。 即係一鬧咧，即係鬧足三日未 曬，嗰啲鬧足一集都鬧唔曬嘅。好啦，咁我哋講啊，嗱，台灣外交雪崩式坍塌，中共啊幫小英助選，美國就格外觀火，口惠而不實齒。又點解咧？因為咧，其實我哋上個禮拜一就啱啱講緊呢個所羅門群島， 台灣叫所羅門 啊，咁啊同呢個中華民國斷交啦。 哎，嗱，你有冇搞錯啊？我哋吳部長話我同佢斷交噶，我飛佢噶，唔係佢飛我啊！ 要自衛都冇問題嘅。咁啊，事隔五日之後咧，又有另外一個國家咯。 阿吳部長又飛人哋啊！ 呢個國家叫咩名咧？叫吉里巴斯啊！香港唔知點譯咧， 都係吉里巴斯， 都叫吉里巴斯啊！咁啊，即係呢個國家嗱，咁啊，嗱，先講講啦，嗱，咁即係其實。君子交絕不出惡言，這個就是大家都明白的、這些國家你不要理會是否很貪婪，是跟中華民國建交，喂，他都守了你幾十年了、大佬， 是二十幾年，這個就 2003年到現在、是不是2003年了，喂，這個所羅門群都還久了，這些國家都即叫做陪伴了你這麼久，承認你中華民國咁耐，咁佢今日呢個蟬蟻別枝，咁何必出惡言呢？係嘛？咁即係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咁佢都想揾個 好嘅歸宿， 係啊，好嘅歸宿。咁所以 疫情變遠啦， 係咯，即係你無謂喂，呢啲國家係嚟嚟去去嘅啫，有啲國家仔 轉嚟轉去， 係咪？我之前佢係同中共建交噶嘛，係咪？呢個國家係1988年係同呢個。獨立噶嘛，咁之後就承認呢個中國大陸，咁跟住2003年就承認中華民國。喂，呢啲係變嚟變去，你都希望有一日唔知邊時佢又變翻嚟同中華民國噶嘛？所以無需鬧得太盡，亦都無謂詆毀人哋。因為吉里巴斯其實喺前兩日啫，應該係禮拜五、禮拜三啊，即係上個禮拜五佢哋就講要同台灣斷交嘛。咁其實禮拜三，佢哋仲喺呢個聯合國大會裏面咧，係提案咧，係俾呢個中華民國翻聯合國嘅喎。但係事隔兩日咧，佢係同中華民國斷交啦。 咁、佢可能係咁最後程 臨別秋波嘛， 咁係兩回事嚟嘅。咁佢支持中華民國翻入去呢個聯合國，同佢同中華民國斷交兩回事嚟嘅。 咁即係起碼人哋叫做喂，我拿咗你嘅錢。 做咗嘢， 都做咗嘢啊！唔係，即係你中華民國能唔能夠翻去翻翻聯合國？咁呢個就唔關我事喎。我收咗呢個錢財， 我已經做咗嘢啦。 聯合國裏面提一個咁嘅案係好難噶嘛，大佬係咪？好啦，咁但係個問題啊，佢就即係台灣咧都好，唉，有時都好大鑊嘅。佢話咧，16年之後，佢話即係呢個2003年啊。不顧呢個北京反對就與我國建交，佢16年之後咧，卻為咗索取土援增民航機不成，即係話咧， 你攞錢啊？ 吉里巴斯就話：喂，台灣你俾啲錢我買飛機， 11美元啊，好似應該十。 咁台灣就話我冇咁嘅錢，咁 唔係嗱，冇咁錢，係話咧，因為咧，我哋嘅依個係即係國家援助咧就。只是針對你的國家建設，咁你個買民用機咧係商業行為咧，我哋就出唔到條數嘅。 因為吉里巴斯嗰條跑道咧都係中華民國起嘅， 喺基建項目可以資助，但你買飛機係一個商業行為。 所以希望咧就話用一個商業嘅貸款嘅形式， 係啦， 咁嚟到即係 貸款要還喎，老細。 咁啊好啦，咁啊因為咁樣就攞唔到錢啦，咁所以就蟬蟻別枝就去咗中國，即係中國大陸。我同你買，屌我俾幾隻機你。搞掂咯， 因為大陸有嗰只假747 做緊啊嘛，係嘛是非啊嘛， 點會買嗰啲啊？ 好啦，咁啊，呢個吉里巴斯總統咧叫馬茂啊，咁啊喺21号咧就發布呢個聲明，解釋佢話同台灣斷交嘅原因咧就好簡單。全部是基於國家利益考量咁樣， 一定係我就唔係我個人唔拉你， 呢個肯定噶啦。 啊，咁啊，嗱，吉里巴斯咧就即係大家可能都唔知係邊嚟嘅嚇，我哋有幅圖睇睇先啦。啊，幅圖咧就我哋睇得個， 我大概知喎、 啊。你又唔知啦？ 我梗係知啦。 澳洲，你又去過？ 唔係，因為所羅門群島斷交嘅時候，我做過一啲 search， 係 咪？咁呢度附近一紮咧。其中有些都跟我哋有關係， 係啦，咁啊，大家睇其實啲名字都會聽過，薩摩亞雖然呢個地方小，大家聽過點解咧？因為咧會嚟香港打下橄欖球啊、七人欖嘅賽， 東加啊、 斐濟啲、 斐濟啊呢啲咧，呢啲強國嚟嘅大佬， 係橄欖球 嘅強國嚟嘅，係咪？ 係啦，大家見到呢扎國家咧，其實澳洲、紐西蘭啊、斐濟呢啲咧，或者 嗱呢度咧，其實佢係 欖球強國， 佢係握住呢個南太平洋嘅咽喉嘅、即係其實你話嗰啲國家仔屌你廢柴嚟嘅啫，但係佢喺嗰個位置，其實美國同澳洲都要需要佢喺呢度作一個緩衝區， 因為呢一個地區已係成為即係軍事嘅重要嘅地方嚟。嗱、台灣曾經被稱為咧係叫做航空母艦。 嗯 係嘛？咁咪會守住呢一個咧，係大陸線。OK， 咁呢度咧，其實咧，澳洲對佢哋呢啲小國咧係好大嘅影響力嘅。咁甚至乎咧，係佢哋未有民主選舉嘅時候咧，澳洲係霸權住佢哋嘅。OK， 咁所以咧，即係美國同埋澳洲咧，都係俾緊一啲援助佢。咁當然咧，而家我哋強國就嗰、那個。能力去到全世界嘅、去到全球發展嘅時候， 13亿人咧就炸1蚊，炸1蚊出嚟，咁都有13亿啦已經。 冇錯啦，咁呢啲地方咧就自不然咧就係要去嚇，佢、要拓展版圖嘅地方啦。咁、你需要你吉里巴斯，你需要飛機啫，冇問題啊，我哋大把，係嘛？咁咪俾你咯。 咁但係咧， 咁亦都咧呢壇嘢咧，即係 嗱，我就喺你嗰度咧就整兩個海港。我借錢俾你起。 係嗰度咧，你借我哋喺嗰度咧有啲加油嘅方便，咁就得㗎啦。咁咁呢個咧對，其實咧喺嗰度咧對澳洲、紐西蘭嗰個軍事嘅威脅咧係相當大嘅。 係啊，其實呢、這個所羅門群島其實。即係講翻轉頭啦，所羅門群島其實所謂重要性喺邊度咧？其實當年日本啊，日軍啊、其實係同美國咧就爭奪呢個所羅門群島啦。 冇錯， 即係呢一個係呢、這個係好重要嘅據點嚟嘅。咁如果你講緊吉里巴斯嗰度有咩用咧？原來即係夾，因為佢啱啱喺呢個日迴歸線啊，即係喺呢個赤道上面咧，原來佢又啱啱騎正喺中間。所有的監測衛星原來都是可以在那裡，所以呢它的地方又很重要。好了，那這兩個國家都即中華人民都丟掉了。我都是這樣說的，即吉里巴斯的基本形式，1979年脫離英國獨立，目前是大英國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組織的成員， 即是英聯邦國家。 在1999年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不是很久，面積有811平方公里， 小過香港， 經濟海全世界最大的360萬平方公里，大不大？ 360萬平方公里是什麼？ 經濟海域啊， 經濟海域， 因為它是 全世界其實最大的。為 什麼有那麼大的經濟海域？即係話有冇成個太平洋 喎？係啊，基本佢圍到大個圈都係佢噶啦。 冇可能咁大喎，200嘅啫喎，國際公約係。 但係佢出邊有好多海島仔啊嘛。 即係由嗰啲海島仔咁計出去。 係啊，嗰啲海島仔都計噶嘛，梗係咁計啦，係咪？所以即係其實全球最大嘅經海即係海上嘅經濟水域咧，就係吉里巴斯。即係你唔好睇咗個國家細細地，811平方公里。 即系去到嗰度，去俾你入去打鱼都好富贵 啊！好啦，咁即系人口又唔好多啫，得11万多啲。 即系 2013年啊，系115000， 咁你多幾年？ 嗱，即係70年代咧，慈雲山咧，成條村咧係16萬人。 係咯，咁即係移民去到仲好喎。 好啦，咁啊，嗱，教香港，香港時間同台灣時間一樣啦，教香港時間咧，大概係快咗4個鐘頭，係咪同澳洲一樣？ 差唔多， 同澳洲一樣， 係嘛？因為佢都係 講緊嗰個區域㗎啦，嗰條線嘅啫。 咁所以咧，呢個地方就唔好睇小佢嗱。呢次咁樣即係中共同呢、這個即係勾引到呢個所羅門群島同埋呢個吉里巴斯咧，其實係打亂咗美國嘅印太戰略。 冇錯 啊，所以真係好大鑊嘅。好啦，但係個問題咧，因為所羅門群島同呢個台灣斷交嘅時咧，你美國已經警告噶啦，喂，即係未斷交之前咧，佢已經引誘噶啦，話嗱。即係你個總統嚟到呢個聯合國大會開會嘅時候咧，我揾個副總統見你，你就個條件就唔好同呢個台灣斷交，但係人哋就唔挑彩佢啦，係咪？好啦， 經濟最實惠啊嘛。 咁啊，冇幾耐就係呢個吉里巴斯。好啦，吉里巴斯亦都係美國佬，梗係施壓啦。咁但係吉里巴斯計過條數，都係冇著數啊，同你美國佬係咪？咁都同大佬啊，後 面10億喎。 即係咁講啦，即係你呢啲外交嘅嘢。都是講最實際， 沒錯， 有錢就最實際。 誒，冇錯。 仲有就係呢啲小國咧，你唔好睇小佢，佢呢啲叫做即係有力嘅少數，係嘛？你兩個兩條大隻佬喺度打交，我企埋邊邊就邊個贏？ 同埋頭先嗱，聽到謝公嘅介紹，其實佢有一個即係戰略嘅地位啦。佢經濟上面咧，其實你都睇到啦，即係個經濟，佢嗰個海域咁大，咁其實。對於大陸嚟講咧，其實佢嗰個遠洋嘅捕， 即係 捕魚啊。 嗱，佢呢個咧，嗱，其實一個嗱，如果喺美國佬嘅戰略嚟講咧，呢個叫第三島鏈。第一島鏈就台灣、韓國、日本呢個菲律賓啦，第二島鏈就關島嗰邊啦，第三島鏈就係呢度。而家呢個島鏈其實就已經係破咗啦。因為隨之咧，可能仲有兩三個國家，因為中共已經講咗啦。在10月1日之前，可能仲有兩個國家會同台灣斷交嘅。咁我哋估咩諾魯啊啲唔撚知啊，我哋都搞唔撚清楚嗰啲咧。總之，但係有兩個國家咧，因為佢呢個地方咧又大概同台灣本來係六個國家邦交，咁而家少咗兩個。咁有兩個咧就分分鐘係未喺未來日子裏邊咧都會同台灣斷交啦。咁有兩個國家咧。就唔會嘅，我唔記得邊個兩個啦，因為嗰啲地方咧直情係自己都廢鳩市發行紙幣啊，係直情用美金，咁佢唔會走得甩啦，係嘛？ 但係有一個國家咧，同台灣建交嘅國家咧，係佢漏人哋建交，人哋唔要採佢嘅喎。 嚇， 咁佢係咩地方啊？ 唔知喎， 佢係海地啊。海地漏過大陸建交嘅，大陸都唔採佢，點解咧？ 個洞太深啊！ 因為咧，海地咧，成個政府咧，全部爛曬之餘咧， 海地喺非洲嗰邊嚟， 唔係 喺呢個中美洲， 中美洲 係啦，加勒比海嗰邊，因為佢曾經上一次嘅颱風被摧毀之後咧，成個國家去到今天都未曾重建。 係啊，個洞太深啊， 嗰啲 同埋啲人貪污曬， 貪得緊要。 屌呢啲國家唔家產，你都無底深潭嚟㗎嘛， 真係頂唔順啊！啲 好啦，咁啊嗱，美國佬其實講咁多，即係我想點解話口惠而不實之咧？即係你又警告呢個國家唔好同台灣斷交，你警告嗰個台灣又唔好同台灣斷交。其實你美國佬帶頭承認中華民國，雙重承認。我又承認你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又承認你中華民國。你話其他國家會唔會紛紛效尤啊？一定會噶嘛。 係啦， 所以你唔好咁噏。 係啦，你話中共會唔會同因此同美國斷交？ 梗係唔會啦。 會㗎，係 咪？ 爭一口氣啊！ 所以即係 我支持佢 㗎。你美國佬搞咁多嘢，其實你只要帶頭。雙重承認，承認埋中華民國，根本有好多國家就跟住嚟噶啦，大佬。屌你，日本、韓國嗰啲咪跟住嚟咯，其他啲大國咪跟住嚟咯。 兩邊都堅持緊係一個中國喎。 嗱，你又搞錯 嚇？ 美國係講 knowledge 呢個一個中國，佢話我只係認知係一個中國，唔係代表承認。但是在大陸的版本當然哦，美國是承認一個中國，在美國的版本是叫 knowledge， 即是我只是認知有一個中國，我認知而已，是吧？所以不要搞錯，這個在美國佬的眼中，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只是承認認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一個中國，但不是等於代表一個中國，所以呢 如果他要相容承認的話，根據我認知你代表一個中國，我又認知有另外一個叫中華民國， 這個是跟這個是中華民國 的，你當然啦，你是雙重承認，一定是有些政治的風波和一些經濟上面一些困擾的，但是即 你美國現在不用勢嘛，大佬， 你一個美國你再加一個歐洲，你估大陸咁即係同你全面反面啦， 係嘛？所以即係你美國佬而家講咁撚多嘢冇用嘅，你警告嗰、那個嗰、那個冇鳩用嘅，你只要自己做到，其他啲國家屌你老味撲都撲到嚟啦，大佬係咪？ 會引致呢個軍事危機，你一旦咧就承認佢咧，我哋就要啊閂埋門打仔，我哋咧就要啊懲罰台獨， 係嘛？所以。喂，佢唔台獨，叫中華民國。 其實美國即係美國嗰個用意，都係要攞台灣作為同中國嘅交手嘅。 所以啫，你台灣甘心做棋又冇計嘅。 咁佢又話要通過咩台北法案啊嘛？ 屌你老母，嗰啲冚唪唥都鳩噏嘅啫，冚家產。喂，嗰、那個旅行法講成通過咗兩年啦， 差唔多年幾 啦。有冇一個美國嘅高官？噏得出響當當嘅人去台灣訪問過， 即係啲副總統啊， 有冇一個台灣嘅高官官式訪問美國？都係冇。 你話台灣官員官式訪問美國啊，咁係有啲部長咧都有去嘅，但係咧就真係比較低調啲。但係美國嘅高官如果要去台灣訪問，你話使唔使嗰個咩旅行法啦？咁樣唔使睇啦。 佢話行就行啦。 係啊。 不過如果你睇翻今次咧，成個咧而家台灣同其他國家嘅邦交國嘅情況咧，其實而家即係喺呢件事發生嘅時候咧，其實得三個板塊啫。第一個板塊就係太平洋地方。第二個板塊就是呢個加勒比海、中南美、 中南美， 其他嗰啲都係對歐洲或者 歐洲 兩範圍嗰一個啫嘛。 嚇，歐洲得翻範圍。 咁如果咧你連太平洋國家啲島國都冇埋嘅話咧，咁其實咧以後台灣嘅外交範圍咧就只係中南美同埋加勒比海。係 啊。 嗱呢個就係美國嘅範圍啦。係 啊。 咁即係你以後咧，台灣永遠咧都嘅外交活動就喺美國範圍入邊做噶。咁即係佢。台灣就進一步是受美國的影響， 當然這些所謂外交危機呢就不是今天有的，當年即中華民國政府 由50年代到現在開始的了， 現在開始的了，那時候都已經即是當年撤退去台灣的時候都已經是雪崩式的了， 那現在就只是得回15個呢，就是跟中華民國 有邦交的國家仔啦，是不是咁啊！ 可能下次我哋個節目開始嘅時候，又可能又少兩個嘅。 咁啊，陳水扁又開乜又笑鳩蔡英文咧？佢話：嘿，我當總統嘅時候咧，我當咗8年，都係丟咗3個，啊丟咗5個，又有2個同我建交。佢丟你諗你年幾2年就唔見咗5、6個啦。 但係好多啲社運界咧，即係同呢個601，即係同後邊話：，誒呢啲咁嘅即係廢嘅國家，要唔要都罷啦啲。 唔千祈唔好。 咁我哋最緊要咧就係我哋個免簽證國家嘛。但係一個問題，而家其實小英任內咧有幾個免簽證國家係冇咗嘅。係啊，大家即係你係由呢個阿九時代嗱。 110 唔止， 150， 而家系已經冇咗5、6個嘅啦， 160幾個變150幾個， 冇咗5、6個嘅啦。咁阿扁年代咧50幾個免簽，到阿九嘅時候咧就係160幾，咁而家到阿小英咧150幾， 150幾， 係啦。咁你有咩值得高興咧？你係免簽啊，因為我哋免簽國多就得啦。咁但係而家免簽嘅國家其實一路減緊落嚟嘅。 免簽冇乜用嘅，因為你喺外交上面係冇其他嘅活動權啊嘛。 唔係嗱，最重嗱，當然啦，即係而家又都有一啲人嘅討論就話：喂，如果假如真係冇曬啲邦交國，話點咧？咁點生存咧？咁其實真係影響好大嘅。 生存到，但係 你個航權冇得傾嘅，你啲航空權冇得傾嘅，你佢俾人壓住咯。 咁航空權就唔會冇得傾嘅，咁。你飛歐洲， 你國民，譬如而家我哋即係台灣駐港官員，咁台灣辦嘅處長到而家10幾個月， 冇得 嚟唔到18个月。 我哋江华文江华新文化中心文化部嘅呢、這个就真系完全都冇乜 冇政治嘅， 而家又嚟唔到。咁啊，前几日啦，我哋嗰位台北办有一位我哋个俊男啊，阿小生啊。調查局的駐港官員， 咁啊，佢冇得簽啦，又唔續期啦，總之就 阿蔡生，咁咧就因為唔再唔發嗰個簽證啦，佢9月18日到期，咁佢咧就翻去啦，咁啊都冇得再翻嚟噶啦，啊咁變咗你而家台，你好多時候我哋喺即係台灣好多一啲咁嘅活動行唔到出嚟，嗱，好似而家講。個調查局點解過嚟香港啦？派官員過嚟香港啦？我哋兩岸嘅一啲司法一個互助嘅問題啦。咁譬如遲下唔知會唔會連教部駐港單位，你連一啲咁嘅升學啊，有關教育嘅互助，你都會取消嘅喎。咁我哋變咗，我哋其實國民外出嘅時候咧，其實都舉步維艱。 所以咧，即係嗱，其實歸根究底就係、是、即係你蔡英文嘅所謂兩岸政策啦，係咪？即係你又話，你國民黨又馬英九又買台又親共，咁你講到乜都得。你到你蔡英文選舉嗰時候，你話，我一切不變啊，即係兩岸政策我唔會變嘅。咁但係你好多小動作就令到中共覺得，喂，你唔係好可靠，大佬，你係走向台獨之路，咁。你雖然話喂，屌你乜？大陸不斷咁打壓我，你係可以咁講，但係你做咗啲乜嘢令到大陸要打壓你呢？ 係 嘛？ 我成日都唔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呢個係蔡英文嘅藉口嚟，因為你將 唔係呢個梗係藉口啦，大佬，梗係藉口啦，你個兩岸政策 即係你唔能夠將自己嘅過錯諉過於人，大佬，你個外交部長。你是要鞏固這些外交的關係， 還有 啊，大佬啊， 喂，以前無論是阿扁年代又好，這個李登輝年代，喂，外交一有國家和中華斷交，外交部長就斷包袱噶啦喎，屌你乜呢個吳超涉陷家產幾個斷交，佢都仍然坐喺度噶，其實咧，我就已經向 我盡曬力啦，請辭噶啦， 不過咧。一切都是長官咧，要即係留眾要留開。 咁你話依個中共打壓，其實由 唔係呢個中共打壓一定係㗎啦。 1949年到而家㗎啦， 一定打壓㗎啦。 1949年 第一日打壓你㗎啦。 呢個毛澤東喺天安門城樓。 中華民站起來咁樣。 人民站起來嘅時候已經係打壓緊呢個即係中華民國政府啦。當年嘅斷交潮。是都是很犀利很勁。 第一個斷交就是英國 啦。 係啦。咁一路落嚟，咁其實有邊個年代 唔係艱難 嘅？打壓啦，係咪啊？ 邊個年代都係艱難，但係個問題嚟講就係話，你唔可以將呢樣嘢作為一個藉口。你外交部部長嗱，同埋一樣嘢咧就係話，總統咧喺呢個外交上面咧有個秘密銀包嘅，有個金庫嘅。咁佢呢個秘密金庫咧？已經是那個洗費呢，即是在立法院那個報告裡面看到呢，他已經大過馬英九，大過陳水扁的年代呢，成四倍那麼多的。但你即這些是你那個私人金庫來的，你可以即運用這些私人金庫呢， 這個不是總統府，這個外交部的。 外交部的。這些洗費是用在那些用在那方面的。這個 人都一樣是這樣，總之你兩岸政策搞到今時今日這樣，你蔡英文自己真的要負一代表責任， 難辭其咎的。 共匪當然是吳家產來的啦，但是我經常說你要跟共匪交往的話，你需要講藝術的嘛，你不肯跟他撐到行的嘛，是吧？現在不斷斷交，是吧？那即是兩岸基本上是已經停曬交流啦，咁 雖然話 陸客又唔嚟啦，金馬獎又辦唔成啦，金馬獎辦得成，咁啊自己家家走咯，係咪？連呢個杜琪峰本來係大會嘅 審核 小組嗰個主席都退埋咯，即係連香港冇話大陸啦，連香港嘅片都唔俾你送展，咁你咪玩家家走啊？咁所以咧，即係往年你成日鬧，屌你嗰啲尤其啲台獨佬啦，喂，屌你可唔可以辦呢個金馬獎？冚家產全部俾曬大陸嗰啲，俾曬港台，呢個香港同大陸嗰啲，屌你咁我哋冇噶。咁今年唔緊要啦，今年全部攬緊曬啦，全部台灣片冚唪唥攞曬獎，攞到唔攞啦，今年可以，係咪咁先好咧？即係兩岸政策係咪搞到咁先好咧？ 我唔知啊，我唔知啊。由而家呢個反送中去到咁高潮嘅話咧，其實我哋講呢啲係唔啱聽嘅。係屌你，梗係同大陸講搞，即係鬥爭到底啦！屌你老母，一個陸客唔嚟都好，同大陸呢個老死不相往來最好。 但係現實係點樣？ 現實咯， 咪就係咯。所以我就我都係同 咁你咁你40%嘅貨物輸出去呢個大陸。每一年有600多-700億嘅美金嘅進帳， 扣餘啦。 咁你係咪唔要啊？ 其實你又翻去兩種年代，咁同大陸嘅所有嘅交往全部係斷絕嘅，我唔反對噶。咁你咪正式講咯，你咪立翻條例咯。 係維世而獨立咪得咯。喂，佢仲有喎、本來有一條例叫做咩中共代理人法啊。 嗯，係。 喂，本來係優先排咗上去，優先排喺立法院裏邊首要審查嘅喎，即係一開議暑假之後一開議就要查咯。結果佢而家都唔查啦，而家係擺埋一邊先。幾時查呢都未講到時間。喂，你都感覺到中共嘅壓力噶嘛？ 嗯， 係咪？何必去到呢個咁樣階段？你先要做呢其他啲嘢，哇！你亂 Q 曬咯。 所以即係有啲人講話，即係民粹化咁啊！即係我唔識啦。 當然啦，即係小英喺呢段由今年嘅1月1日開始，一路到而家，佢不斷檢到槍，就同黨，總之同中共就幹到底。咁佢的確係攞到啲分嘅，係咪咁呢個？即係如果純粹從選舉考量嘅話。咁我梗係要做啦！屌你，我越鬧中共，我就越多票。 但係如果你從現實嘅著眼點嚟講咧， 你選咗出嚟啦，嗱、啊，嗰、那個攤子點樣收復咧？ 冇錯。 好啦，下一屆仍然係你啦。咁點咧？ 咁點咧？係嘛？咁你嗰、那個即係 嚇？咁、啊、又講話， 大家提出性 南向政策。 你睇啊！而家幾多台商回流翻嚟台灣？喂，唔撚關你事㗎，唔好往我臉上貼㗎嘛。係因為共匪同美國嘅貿易戰。認到台商要翻嚟 啦，你又要跟正下。其實依個台商離開大陸咧，係5、6年前，甚至7、8年前已經開始噶啦。 而家多咗，而家多咗，因為美國同共匪之間個貿易戰， 依個 係的確令到好多台商走咗。 一年一，但係之前咧，其實黃光即係東莞嗰邊啲台商，成個鎮冇咗一半台商， 嗰啲走曬， 趕咗好多年嘅啦。 嗰啲走曬柬埔寨啊， 好多原因 啦。咁 但係想撤離好多原因嘅。 咁係啦， 呢一年的確係好多台商喺大陸設置。咁但係唔係你因為台灣嗰個投資環境好咗，我要設置啊嘛？ 因為喺大陸嘅投資嘅成本高咗，咁同我翻去台灣開廠，其實嗰個成本咧已經唔係差太遠嘅啦。 所以即係唔好往自己臉上貼金，就話啊嗱，我執政之後咧，幾多台商翻嚟，關你撚事乜？ 嗰個係由1990年代已經部署緊嘅啦。 但係咁成，我哋翻去之後，啲貨點樣出翻去咧？就另一回事 啦。咁呢個出去又唔係問題喎、你即係你做得到你翻去。 嗱，所以咧，嗱，最後咧，我都係講緊又係美國佬。喂，你又想台灣親你多啲，唔緊要。屌你，直情同大陸斷撚曬所有來往貿易來往。我美國要，咪得咯。冚家產，你又話乜撚嘢501法案，又話成要審查台灣。屌你阿媽，你多鳩魚嘅，係嘛？你呢頭又話你同大陸咧唔好挨得咁近啦。唔緊要，你直情叫台灣同大陸斷絕所有貿易來往，同佢老死不相往來。你台灣喺大陸要求嘅嘢，嚟美國我收曬你，免税，零關税得唔得？咪得咯。 但係嗰個咪中美貿易咧，中國輸出去嘅同時，中國亦都買佢好多嘢嘛。 係咯，咪所以即係 買家大啊嘛。 所以你美國佬既然講到咁大，咁你就做大啲，你又唔係做大啲。咁你而家台灣，你係咪仍然要靠大陸呢個濕鳩市場啊？700多-800億喎、啊，大佬 一樣嘅啫。 咁呢、這個即係、就是、你冇辦法，即係唔去諗呢個所謂全世界最大嘅第二個經濟體。 好啦，咁我哋下一次我哋講下高雄嚇呢、這個黑幫鬧事啦嚇。好啦，咁啊，下一次再講。